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8集。 苍茫蜀山中，李云这个异常庞大的隐灵阵足足布了十天，布阵不比挖沟，一路上他不敢有一点错处，生怕一个不好便要祸害一方。这一行但凡还能喘气的，全被他指使得团团转，有领路的，有四处搜刮灵石的，有帮着计算布阵的，十来天下来都已经筋疲力尽，更不必说轮流阻挡献祭之术的韩渊他们。一行人身上所有的丹药全进了韩渊和水坑的肚子，水坑刚吞下妖丹的时候感觉自己会被这东西撑爆，眼下却觉得3000年根本不够用，得30000才行。 朕成！ 一刹那，韩渊再难以为继魔龙的身体顷刻变成人形，半死不活地掉下了，瘫倒在地。耗损太过，他脸上几乎冒出了一股近乎病入膏肓的死气。然而即便这样，苟延残喘的大魔头仍然身残志坚地伸出一爪子，拼命抓住了李云的脚，气如游丝地说道： 你别忘了真龙旗。 李云无暇对他表示嘲讽，当即将鞋一扒，光着一只脚御剑而上。他御剑如风，一路追逐着沿着隐灵阵呼啸而去的献祭之术，无比紧张。为了这东西，李云原本财大气粗的储物袋已经盆干碗净了，各种灵物符咒全部消耗干净。饶是这样，他还是低估了这献祭之术的强大。隐灵阵几次三番险些要泄露出来，阵法没有破口，这一群修士便要大呼小叫如河边纤夫一拥而上，修的修，堵的堵，这热火朝天干活的模样倒真像是要将蜀中大山开出一条入地深沟来。白虎山庄长老被鬼影所伤，狼狈的没个人样，还非得冲在最前头。他御剑蹲在天上，双臂从两膝上垂下来，张着嘴伸着脖子，近距离地目睹了那献祭之术泄洪似的顺流而下，顺手将眉头苍蝇一样险些撞到他身上的年大大拎过来，放在一边喃喃道： 居然成了。 李云见了，立刻远远地打出一个信号，拼命地挥手要求所有御物的人都落下去。下一刻，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平地而起，所有还傻傻地停在天上的人全部被波及，纷纷从自家兵器上滚了下来。那献祭术中仿佛含着无数幽怨、暴怒、仇恨与绝望，自高崖流泻而下，如星河倾覆，落地成湖。汩汩而动间，无数荒山被夷为平地，原本的地貌面目全非，深不可测的悬崖露出狰狞的沟回。 天哪！ 献祭之术引起的地动足足持续了一天半方才尘埃落定。李云一只脚没穿鞋，金鸡独立地提着，呆愣地喃喃道： 这也能挡上一时三刻？韩渊，你小子真是出息了。 韩渊奄奄一息地不说话，看起来已经遭受了列祖列宗的爱抚。水坑急道： 他怎么了？ 哎呀，这样看来，那真龙骨我可不一定能给你要来了。差一根龙骨尚且如此，要是真给你补全了，你岂不是要翻天啊？ 李云弯腰打量了韩渊片刻，摇头晃脑地说。原本快死的韩渊闻言立刻就地复活，回光返照似的挣扎起来，奋力将李云那只鞋砸了过来。 你敢！我跟你不共戴天！ 白虎山庄长老腾出手来，联络了蜀中几大门派，包括明明谷。各大门派也有眼色，隔日便纷纷送来各种伤药补给， 一行人在蜀中休整了大半个月才继续往南。韩渊自觉收拾了唐枕与卞旭，养好了伤势，越发不可一世，一路主动寻着好几个胆敢造反的魔修，来了个干净利落的杀一儆百。等他们抵达南疆的时候，因为九圣身死便生出一心的魔头们基本已经被韩渊震慑住了，一时间纷纷蛰伏下来。 前面那片瘴气拦路的地方就是隐形人所在了，这里不欢迎你们这些名门正派，滚吧。 四师兄，你们魔修会劫财劫色吗？ 水坑在他身后探头探脑，对着天下第一魔窟十分好奇。韩渊看了他一眼，充满蔑视的冷笑。 哼，劫？但是劫色只劫人，不劫长尾巴八哥，你不必担心。 水坑愤怒地冲着他的后脑勺喷了一把火。 别忘了把真龙旗给我送来。 韩渊一摆手，化解了他的小火星，说完便大步往隐形人老巢走去。他一抖袖子，一道巨大的山门凭空而出，上面一个龙飞凤舞的眼字，宛如张开了血盆大口的怪物，晦暗森冷的魔气上下翻飞，与林间毒瘴融为一体，看起来说不出的险恶。一块血色的八卦图从韩渊那已经破破烂烂的盘龙袍袖中飞出，当当正正地打在了眼字旁边，立即烙下了一个带着血气的印记。这血印仿佛油滴入了沸水，一时间眼形人山谷中起落了无数双窥探的眼睛，小心翼翼地望着这位归来的大魔头。韩渊穿着破烂如乞丐的衣服，步履间却仿如回归龙庭的帝王，旁若无人的身影闯入了群魔故里。可惜没走几步就被破坏了，水坑方才还要将他烧成人干，这会儿见他背影，心里又忽然空落落的，不由得高声叫道： 四师兄，我们以后来找你玩啊。 玩个蛋，丢人。 巨大的龙影在韩渊身后一闪，苍龙入海似的一头扎进了南疆瘴气中，再不回头，他将终身镇守在这里。一行人就此分别，了结了天眼后世的游粮无处可去。李云循着严征明给吴长天的承诺，决定将他带回扶摇山。年大大则报备一声后，孤身去了东海，寻找年明明的转世。可是茫茫人海，找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小男婴谈何容易呢？何况韩渊只是告诉他一个大概方向，准与不准还在两说。年大大在东海附近转了几天，不大甘心，想找个地方住上一阵子，慢慢寻访。他扮作凡人，找人打听便宜的地方投宿，被一个渔民领到了东海岸边的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。只见那有一棵大的要成精的枸杞树，枝干横七竖八的，好像有参天野心，一排排挂着红如血珠的果子，树下坐落着一个破败的小院子，院门口几块大石头圈了个猪圈，门边一副对子，左面是三文一宿，右面是爱住不住。年大大被这等气魄镇住了，好半晌才扭扭捏捏地敲了敲门，没敢敲大声，耗子挠门一样。挠了半晌没人搭理，年大大已经准备走了，便听嘎吱一声，里面走出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，分明是个凡人，通体却有种不怒自威的气派。那壮汉瞪着年大大喝道： 没吃饱饭呢，会不会敲门呢？你到底住不住啊？ 年大大被这凡人无法形容的气派镇住了。 前辈，我住。 前辈啊，闹了半天你还是个修士啊，没见过你这么窝囊不成器的修士，交钱滚进来。 那壮汉一挑眉，声如洪钟，年大大不敢有丝毫异议，圆溜溜地滚了进去。而直到年大大在东海住了两个多月，山川间的魔气才渐渐沉淀消散。那十万八千阶的不悔台，让当世两位大能足足跋涉了近三个月。两人身上大小伤口无数，此时即便是程潜，在看见顶端的一瞬间，脚下也忍不住踉跄了一下，险些跪下。太艰难了，双刃的剑光都被磨得暗淡了。程潜简直想直接从这里滚下去，他一点也想不出桐如当年是怎么上来的。不悔台上空寂肃杀，严之明走在前面的脚步忽然一顿。 怎么？你来看。 只见不悔台上有一枚脚印，浸染了血色。如今血迹已经露出了陈腐的铁锈色，却被不悔台忠实地保存了下来，几百年没有一丝褪色。只看这枚惊心动魄的脚印，便能想象得出当年桐如孤身闯入是怎样的光景。他一条腿踏上不悔台，另一条腿还在石阶上，一身的伤。他想必是强弩之末，无力地将手重重地撑在自己的膝盖上，才留下了这样重的一枚脚印。当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抬头望向那栩栩生辉的心想事成时，会不会好像在看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？没有人与他轮流执剑，彼此护卫。他独自背负着无处诉说的非分之想，在心魔与良心的双重拷问下，背离尘世，踏雪而来。这样一想，做小辈的虽然明知他为了一己私欲走火入魔，引来了诸多祸事，却忽然之间无法说出多么苛责的话来。不悔台中间心想事成时原本的印记还在，两人停歇了片刻，七手八脚地撤下冰心火。那块石头仿佛有灵，只要人轻轻一推，便自己归了位，严丝合缝地沉淀了下来。它中间流动的浮光一瞬间便凝滞了下来，周遭始终在纠缠不休的魔气好像变成了一把细灰，呼的一下烟消云散了。不悔台上一尘不染，也不见一个符咒，可它就是让人有种极端寂静的感觉，好像人心中种种野心奢望到了此间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平息宁静下来，回归到为人本质的洁净来。此地跋涉十万八千劫，仿佛度过了十万八千场劫难的一个归宿。程潜听见庞杂的哭声与喊声，笑声与吼声，他们一同离他远去，像是沉浸多年的一个梦境走到了头，心间一时前所未有的清明，好像再次听见了乾坤中渺茫的天道。他腿有些麻，脚下一个踉跄，便干脆顺应了本能仰面躺下，听着四周霍乱的心魔逐渐安静温顺下来，感觉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严正明也比他强不到哪儿去，将自己大半的重量都撑在了双刃上，站在旁边发了会儿呆，突然问道： 当年桐如师祖对心想事成时许愿的时候，愿以百万怨魂为祭，那现在呢？算是怎样？ 程潜闭着眼睛机不可闻地说： 怎样也不怎样，那块石头其实也并没有让他心想事成吧。 扶摇派的血脉还是断了，木春师傅还是死了，故人们还是一个又一个的决绝而去，人间还是被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乱局，至今方休。劫难像一把燎过平原的大火，无情又无法抵挡地碾压过去，将一切都焚毁在灰烬里，唯有细草嫩芽死寂过后，依然默默地萌生在春风里。枯木逢春， 像一个开头，也或许是一个结局。严正明静立片刻，说道： 等我们回去，你有空带我去一趟忘忧谷吧，我有点想见见师父和师祖。 程潜口无遮拦地说道： 去跟他们显摆掌门师兄你百年来力挽狂澜，复兴门派的丰功伟绩吗？ 被师弟看透了的感觉真不舒爽，严正明恼羞成怒地抬腿给了程潜一脚。 让你带路你就带路，哪来那么多屁话。 可惜计划好的这一行注定事与愿违。两个月后，严正明嘴里叼着一片帐木叶，艰难地掩去自己的生气，赶在黄昏一刻跟程潜混进了忘忧谷。两人一路穿过鬼域，轻车熟路地寻到了桐如的埋骨之地。谁知原本在那的尸骨却不见了，两人在原地找了好几圈，一无所获。程潜险些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，直到他最后从大树下挖出了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，这才想起桐如同他说过的： 下次再来，恐怕就不能相见了。 大概是那人刑期已满，大醉已熟，终于与山川草木同去了。两人在天亮前原路离开了忘忧谷，严正明这才吐出帐木叶问道： 师父和师祖的魂魄消散了吗？ 程潜想了想答道： 不如说是飞升了。 这么一想，心里忽然就觉得释然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